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17:07，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不仅呢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啊，也就是 FM98.2AM927、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视频互动方式，比如说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那与此同时呢还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点击右下角一起进来互动啦。 对，大家可以通过以上好多种的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这个可以给我们发发小礼物呀，啊这个弹幕互个动啊、对不对啊，这个在节目开始之前啊、就有一个朋友跟我们说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啊、这怎么做到的得问我们技术老师怎么做到的 对，他很好奇、因为一直都在跟我们留言，而且之前我们在放一些片花的时候我们也在互相打招呼啊， 没错， 同时呢也是欢迎你，欢迎我们的露露瑜伽能够常来我们的直播间，常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 没错啊，这个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比较爱听的粤语歌曲，这个国内的歌曲排行，对吧、男歌手女歌手、然后还有乐队、这个大家去 KTV 唱歌的时候无非就是几种选择，第一种是中文歌、男生唱的中文歌、第二种女生唱的中文歌、第三种男生唱的粤语歌，第四种女生唱的粤语歌基本上大多数人都是这几种选择， 还有五六种就是男生唱的那个英文歌，还有女生唱的中不是英文歌我的天哪。 对，这个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些比较好听的粤语歌曲当中的男生版啊。 来盘点一下粤语歌曲，尤其是男生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大家去唱 K 的时候就可以点起来了哈、还可以展现出一些不一样的自己。 没错，那么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榜单吧。 本期982回力榜好听的粤语歌男生榜单，第五名周柏豪够钟。 像我这样成就或太勉强，而像你这样每一位也心痒，清楚你未暗示我是我幻想，给我想太多导致内伤，迷药快过回复正常，够钟死心了，当你沉默得高调，当得我力竭低潮，为何想要打扰，过几多通宵，自肯醒觉才愿退烧，爱不了却偏走吧。 富士山下 在送花伤口应要结疤。 了这个榜单当中的一部分哈。 嗯。 然后我们也是给大家卖一个关子，因为我们今天呢将为大家盘点出来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出来的粤语歌手粤语歌曲非常好听的，一共是五首歌。 没错啊。嗯，这个既然刚刚我们的视频出了一点小的状况，那就在这儿我们俩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粤语歌曲，好听的粤语歌曲男生版的这个榜单啊。 嗯。 第五名的是来自于周柏豪的《够钟》。 哎。 然后第四名呢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富士山下》。 嗯。 第三名呢来自于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 嗯。 第二名来自于 Beyond 的《光辉岁月》啊。第一名呢是来自于张国荣哥哥的《春夏秋冬》。 嗯。 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这个好听的粤语歌曲男生榜的排行榜。 嗯。 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一来聊一聊这些歌曲。 嗯。 啊，那我们就今天先来跟大家推荐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柏豪的够钟。 够钟啊，刚刚大家已经是听了几句了，因为它是我们这个推荐的第一首。嗯。而且够钟这个粤语应该怎么讲？ 够钟， 够钟， 够钟， 它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在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嗯，再来给大家说一下。 好的， 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周柏豪的够钟。 够钟。 像我这样成就或太勉强，而像你这样每一位也心痒，清楚你未暗示我是我幻想，给我想太多导致内伤，迷药快过回复正常，够钟死心了，沉默得高调，当得我力劫低潮，为何常要打扰？过几多通宵，只肯醒觉才愿退烧，爱不了，却偏走吧。 一首来自于周柏豪的《够钟》啊，也是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五名。那说一下他的上榜理由。 嗯，那么《够钟》的上榜理由是，周柏豪把这首关于备胎的歌演绎的仿佛那个人就是曾经的自己，还是放弃无谓献丑，这两句也是在最终爆发了。放弃之后呢，心里在想着把自己的温暖给女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心里都会像刀扎一样，因为不冷不热的回应实在是太伤人了。那么一蹶不振的我从今起应该自量。那么这一句话呢，也是真正的对于这一段感情，这段女主有了一个定位。 哇，为什么感觉你在说她的上榜理由的时候，整个人都？ 因为我看到了她的故事，因为之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并不了解这首歌的内涵，然后只是在去为了听而听哈。现在呢，我们后来通过这次盘点，也是了解了一下这个《够钟》它的意思是什么。 够钟的意思就是到点儿了，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对，差不多。因为刚刚那段那个上榜理由啊，也跟大家聊了，这是一个备胎之歌嘛。 哎， 对，这也被网友戏称为备胎之歌嘛。啊，然后他的意思呢，也就是说从这一天开始要真正的认清自己在这段感情里边的所处的位置，和两个人之间应该要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我猜测啊，是这么个意思才叫够钟，就是时间到了，我要明白了，或者是我想好该怎么做了。 还真的是啊，因为在他这首歌《够钟》的背后，有一个关于所谓的备胎，也就是男生的一个爱情经历。 对， 他也是非常喜欢一位女生，然后并且一直就像对待女朋友一样的对待着她，但是呢，始终都没有得到相应的肯定，或者是给予他一些这个爱情方面的安全感。那么他也是尝试着去表白，但是最终呢也是得到了这种又深一层的这种打击。所以说他也是可能想到了，领悟到了，觉得该心死了，是时候该开启之后的一段路了。 没错，所以这个在这个够钟这首歌里边的歌词里边也唱到啊，这个风花雪月一场，唯仪容供你瞻仰，最后这个男主表白跟女主能够在一起啊，但是这个女孩最后也只是给这个男主角发一张好人卡啊，跟他说感情这事儿啊，这个勉强不来，一下子就把这个男主的心给击沉了，最后呢也是彻底死了心。但是这个男主觉得自己已经没得救了，也不能再爱上其他人了，啊，然后就弄出来这么一段比较悲凉的爱情故事吧。 因为我生活当中有一些人还真的是为就是受过相应的情伤，就是他可能确实心甘情愿的一直在暗恋，一直在帮助着那个人，但是始终就是得不到他的心，那这个时候他还不想去放弃，所以每次说到这个的时候确实是让人非常无奈，但是就是很感伤的一件事情。 对，其实我觉得吧，这个暗恋或者说单相思这种是肯定会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但是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种比较微妙的关系，它也应该是建立在两个人都互相承认对方的基础上。你要觉得这段经历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回报，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你能得到的东西，而不是那种一味的去付出，一味的去追求你自己心目中的那一份感情，这到头来肯定是会让自己伤得很深的，而且对方还没什么太大的想法跟表示。 对，让我想起来之前有一个李大人，还好他是最终从备胎转正变成了真正的那个爱人，所以说就是可能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大家可以自己去考量一下自己的爱情 啊。没错啊，这个我们也是从这首歌里聊的稍稍有点多，就突然变成了感情的问题。 对，因为周围正好有这样的故事。 对，毕竟这个人啊，要是那话怎么说，人啊要是矫情起来的话，每首歌都像是在写自己。这也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五首歌曲啊，这个来自于周柏豪的《够钟》啊。那么接下来为各位推荐的第四首啊，是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富士山下》，一起来听。 来听。

其实啊，咱们俩这个，我们俩在上节目之前也在聊这个粤语歌和这个国语之间的这种感觉跟关系。有的词啊，或者是曲调啊，你要是再用国语唱出来的话，就没那么， 就是有点奇怪。 对，就或者说没有它其中的那种原版的韵味和含义了。 还真是，就像电影，比如说就是进口国，就是美国啊一些大片，然后把它就用中文去配音出来的时候也是怪怪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它毕竟有着这种文字或者这种发音的一种美。 嗯，没错啊。但是这首这个Eason 的《富士山下》呢，它的这个粤语版的旋律跟国语版的旋律它们都是一样的，它只是存在于歌词之中的表达的含义有所不同。你比如说在国语版的《爱情呼叫转移》，它唱的就是他那歌词是什么来着？你刚不是唱着 把一个人的温暖 啊，对，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胸膛， 对 对吧？他唱的可能就是这种感情上面的事儿， 啊， 但是在这个富士山下呢，他讲的就是一段这个缠绵苦恋，可能跟这个国语版的也大相径庭吧，但是听起来的感觉会让人想起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 哎，没错。那关于这个富士山下，其实因为它是林夕所创作的嘛，它这首歌其实还有一个隐含的关于爱情的定论，叫富士山爱情论。 没错。 这个里面我觉得也是非常，因为我看到以后一直在思索，我觉得还没有完全想得特别通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认为呢，你喜欢一个人就像是喜欢富士山，你可以看到他，但是不能够搬走他。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去移动一座富士山呢？那这个答案就是你自己走过去。那么其实也预示着爱情也是如此，逛过就已经足够了。 哦， 我还是明白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特别的 懂。 对，可能就是经历过， 可能是经历不够， 对， 或者是说其实这段话挺让人回味的啊。 对， 他 可能就是要释然，就比如说爱过，经历过， 经历过 就可以 了，就够 了，对，就不要 去 翻动它， 最后的那种结果 就一定要得到。对，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怎么说呢，也应该算是爱情观当中的一种观点吧。它不能，咱也不能以偏概全，就是说这种爱情观是绝对正确的呀。就是说咱们在追求自己的幸福的路上只去走一遭就 OK 了。 对对对， 没有最后陪伴你的那个人。这个我觉得大家肯定有各自的想法，对吧？ 对，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们啊，欢迎跟我们来互动，你们对刚刚念的这个爱情论，也就是富士山爱情论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呢？ 对，也是有这个网友啊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自己的故事，说他曾经爱过一个人，也曾经一起去听了这个08年 Eason 的这个演唱会，这个因为喜欢 Eason 呢，他们还曾经真的一起去了日本，去到那个富士山下，但是还在富士山脚下吵了一架，以至于谁也没真正到过富士山。再后来他们结束了五年的感情。 还是挺伤感的一个故事哈。那其实我觉得 Eason 的很多歌都是关于爱情的，然后可能这个风格，然后包括它里面的内涵都完全不同，但是很多人从他的身上也是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没错啊。在这个稍后的时间呢，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的精彩继续，请大家不要走开哦， 待会儿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 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98.2活力榜，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收听的方式，也就是刚刚说到的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声音，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982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对，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了哈。我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已经有人在跟我们打招呼了。悠然春天说，大佐月月晚上好， 晚上好。 同时呢，还有 Dash 四爷哈，应该叫 Dash， 他说留言，因为今天我们是聊的粤语歌曲嘛，就说海阔天空 Beyond， 你在打 call 了。 对啊，这个今天跟大家来盘点的呢，就是比较好听的粤语歌曲的男声版啊。这个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盘点一些粤语歌曲好听的这个女声版。这个刚刚我们为各位推荐了两首比较好听的歌曲，第一首呢是来自于周柏豪的《够钟》，第二首呢是来自于Eason 陈奕迅的富士山下。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一起来听一下。 来听 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 仍然已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今似数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圆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圆仍然是不 以后。哎，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也是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三名。 第三名， 说一下他的上榜理由。 哎，他的上榜理由是《月半小夜曲》改编自日本歌曲的情歌，充满着忧伤和苦楚，仍然已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那么时至今日呢，这首歌已经和《红日》一起成为了李克勤演唱会的必唱曲目， 没错， 也是他自己非常中意的一首歌。不过在当时呢，可能还没有特别的红哈。那在这个，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也就是开始的那块，就是非常经典的那个小提琴曲。 对， 然后他也是把它进行了一个融合和改编。 对，这首《月半小夜曲》呢，是这个李克勤演唱的歌曲，由这个向雪怀作词和和奈保子作曲，杜自持编曲。在1989年呢，李克勤将《月半小夜曲》重新录制，并且收录在这个专辑Popular Dream 当中。在1999年的时候呢，这个李克勤签约环球唱片，这个《月半小夜曲》呢再次收录在一年半载的专辑当中。其实也难得李克勤特别的钟爱这首《月半小夜曲》这首歌，使得这首歌呢在这个隔年之后，他再度放到就是九八年录制了一次之后，99年又再次放到了他的专辑当中。 还真的是，可见他是非常的喜爱哈。他对这首歌呢也是有着执念的，而且呢，让一首好歌也是尽量不让他被埋没，成为这个听众，也就是所有歌迷当中心目的这个金曲。而这种执着呢，也是支撑着李克勤走过了数十年的乐坛之路，风风雨雨。所以说，这首歌清幽似浮云，温柔似冬日，淡雅似月光，哭诉而悲壮。 没错啊，这首《月半小夜曲》呢，之前他好像在近两年的过程当中又火了一次，应该是在《好声音》的舞台上吧。那个时候还叫《好声音》呢。现在不是叫中国 好歌曲。 对，在《好声音》的舞台上被陈乐基重新演唱过了一次，然后又把《月半小夜曲》这首歌又重新推向了另外一个高潮。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谁跟李克勤对唱这首歌来着，然后 就是真的可以听出李克勤的那种特别深的情谊在里面，但是也能听出他跟之前九八年和九九年那两次重录之后的沧桑感也是有的。 还真的是哈，就是这首歌它因为经典加上就是融入了一些流行的这样的一个元素，把它结合到了一起，所以说也算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在演绎着演绎着一种爱情的一种感受吧。 没错啊，这个也是有网友说，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静静的听着这首歌曲，总能听出感觉像是在读懂我的心一样。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一个夜晚空中悬着一弯弯月。这个一个男人在想着他深爱的女人，可他现在已经心有所属，氛围凄凉，而且比较的悲怆。 听完这首歌，确实是否又让人想起来另外的一个他呢？可能每个人心目当中都会有所想。 对，没错啊，这个我们的为您今天推荐的这个粤语好听的歌曲的第三名，也就是来自于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那么接下来为您推荐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排行榜的第二名，来自于 Beyond 的《光辉岁月》，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自由，一生。 能做到。 刚刚这首歌曲呢非常经典啊，就是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啊。其实说起 Beyond 呢，大家肯定都特别的熟悉了。 刚刚网友也有留言哈，也经历过的。特别的喜欢他们，而且很多人都是在回忆当中都在说小的时候就是听着他们的歌曲长大。 真的是啊，你就比如说光辉岁月这首歌真的是应该算是我第一听的粤语歌的入门， 哇， 就入门级别的粤语歌。我第一次听的《光辉岁月》是第一首粤语歌， 哇，那这个很有意义了。 对，然后就是听 Beyond 之才是 Beyond 其他的歌，比如说海阔天空啊，那个黑风雷啊，对， 对 这个，然后还有不再犹豫，或者是大地，还有其他一些 Beyond 的歌是。真的是 Beyond 乐队带我走进了整个粤语的歌曲当中去的。 而且很多网友也都给我们留言哈，就是确实是给他们或者是给每个人都带来了相应的童年或者那个时候的回忆。 没错没错。这个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吧。光辉岁月呢是黄家驹写给南非黑人领袖的一首感人至深的作品。在这个曼德拉逝世之后呢，这首歌曲更加显得弥足珍贵。光辉岁月不仅浓缩了曼德拉一生的坎坷，同时呢也表达出他所希望的自由平等。这首歌曲呢也可以看作是对这个 Beyond 的一首赞歌。不管经历了多少风雨， Beyond 已经拥有了只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 而且呢这个光辉岁月呢也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的这样一个非常经典的歌曲哈。这首歌呢歌词内容非常的励志，而且歌曲的旋律也非常的流行，一语流行。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一种从一个反叛的青年到一个自由的这种高举自由火炬呐喊人的这样一个转变，而且容易让人心生感慨。那么其实它是一种唤醒内心的这种力量的一种震撼力，而且让人在逆境当中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让人不自主的坚强起来，就是给人一种内心的强大的力量。 没错啊。这首光辉岁月呢也是在当时 Beyond 的主唱黄家驹啊，这个随着香港电台远赴巴布亚新几内亚啊，并且亲眼目睹了非洲人民因为战争和灾荒遭受的苦难生活。然后回到香港之后呢，黄家驹也是在报上读到了曼德拉被困在狱中的故事，并且产生了内心的共鸣。他认为曼德拉的这种精神的内涵啊，就是关于抗争与希望的，也与 Beyond 在香港的艰辛打拼的背景不谋而合。于是呢，这个黄家驹就创作了这首广为流传的《光辉岁月》，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二名的粤语歌曲，来自于 Beyond 的《光辉岁月》。那么最后呢，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一名，来自于哥哥张国荣的《春夏秋冬》。先说一下他的上榜理由。《春夏秋冬》这首歌呢，歌词很美，由淡至浓，层层递进。这世界上总有一种人，像风一样来去自如，来安适去写意，而你却永远无法追上他的脚步。这首歌流露出这个暖意，是娓娓道来的爱，很柔。 谣恰好触动你内心的安定。 哇、嗯、真的是这个我们的评奖词，也就是上榜理由写的也是非常唯美的哈。 嗯，没错， 跟这个歌曲一样。 嗯，这也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粤语男歌手排行的第一名，来自于张国荣的春夏秋冬、 嗯、 最后一首歌曲送给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观众的各位啊，不对， 我们节目的各位， 我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稍后为大家带来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同时呢也请各位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